所以明天大家可以趁此机会去户外活动活动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夜间阴转晴，偏北风两级左右，最低温度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明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温度18度。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2，适合户外晨练。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，适合穿夹衣类服装。另外，明天白天紫外线的照射强度中等，外出还要有所防范。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假期愉快。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调频102.5兆赫 Sports Radio， 北京体育广播， 我的1025，北京体育广播， 动起来 ，Sports Radio， 一起向未来。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0天。